古茶，因你这份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浩，今年22岁。我最想回到的朝代就是宋代，因为宋代啊，算是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强盛的一个朝代，还有宋代的文人也比较自由。相比之前什么唐朝和之后的清朝、明朝，文学范围特别大，而且经济方面宋朝也特别强。宋朝其实大家就觉得那个宋朝有些政府啊，有些软弱怎么之类的，但其实他的宋朝的那个时候的百姓，他还是很富裕的，昏庸的只是他的朝廷和政府，和腐败的也是军队。所以我特别喜欢宋朝，希望回到宋朝体验当时那种人文的艺术那种气息。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对，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在右下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嗯，没错，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一个全民素人的大 PK 歌曲的一个节目， 哎， 所以说希望各位喜欢唱歌的有这个音乐爱好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的加入我们。我们报名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发送您的简历或者说一个小的样音到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的公邮里面，我们实时就能收到您的资料，也欢迎各位都能够来到现场来一展歌喉。 没错， 嗯 啊，今天呢，我就没有一展歌喉的人了哈。 今天都是唱吧红人。 我俩一展歌喉行吗？ 对，刚才昨天我跟曼宁说，我这两周一直在家里苦练歌喉哈，想练，想这个来节目之后跟曼宁我们俩 PK 一下歌曲。今天是个机会了， 终于来了是吗？那你得看我答应不答应。 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主题好不好？ 好， 我们每期都有一个非常 fashion 非常in 的主题。 没错， 最近你有没有追剧？ 我最近有追剧哦。 你有追的什么剧啊？东北剧啊？ 我追了一个，就是 东北一家人。 好烦。没有啊，我一直在追《情深深雨蒙蒙》啊。 啊，你这个剧已经十多年了， 是不是很 fashion 啊？ 是你主演的吗？还新？哎，你还真别说，有点当年小燕子的感觉。 是我吗？你在夸我眼睛大吗？ 其实没有，就是说戏多而已。 这是烦人。我觉得张彤自从啊回归了我们挑战新歌声以后，整个人的那个 feel 都变了，我觉得 发型爆炸，人也爆炸起来了。 对，现在变得哈欠欠的感觉。 对，我这两天啊一直在看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今天还给曼宁还给我们的老师一直在安利这部剧，说这部剧太好看了，就是中毒太深了。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翻了一下，更新到什么？ 就是你一直不停的在说那个周莹， 对对对，周莹吴聘，对对对对对， 哇，简直就感觉是他的女朋友一样，张口闭口都要提一下。 这可是少奶奶和少爷，我可不敢抢。但是今天我们说今天的主题，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现在的热播剧哈，今年热播剧有很多，《春风十里不如你》啊，《那年花开月正圆》，还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然，好的剧啊，会有好的主题曲，好的这个配乐，也是非常引人关注。所以今天啊，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我和曼宁就会帮您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热播影视剧里面的那些主题曲，打乱了我的节奏。 那些主配乐， 主配乐，对啊，你现在能想到什么主配乐？现在主配乐， 我不行，我现在脑子已经乱 了，一片空白哈。我先给你说一个，《情深深雨蒙》，情深深雨蒙蒙，直接就在你眼中。 这还用说吗？ 这歌不就你唱的吗？ 对呀、啊， 今天多给你面子是不是？ 哇， 嗯，我觉得今天啊，咱们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首先给大家放送两首就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可以说是网剧的两个很火的歌曲。 没错、 也是魅力偶像担任主角的。嗯， 来讲一下吧，这第一首是什么呢？ 第一首呢，我觉得是《河神》啊，《河神》这个剧呢，怎么说呢，是由李现主演的哈，也是在这个豆瓣评分好像一度超过了8.5分以上。 哇，那已经很高了， 非常非常高的分数、我觉得他的歌曲也是传唱度非常高。那么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些年啊，不是这些年了，是最近我们追过的那些神剧的主题曲。先声夺人马上开始。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藏在哪里放，我只不过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已经预告过了，今天咱们要盘点的是热播影视剧的那些配乐。对，没再说错哈。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河神的这首歌，叫这个茉莉花。很多朋友说，这不是这个我们那个江浙一带的民歌吗？怎么成了这个热播影视剧的歌了呢？ 当然不是这首了哈。 对， 具体是怎么唱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是的。打脸不？ 别说了。 刚才我想描述一下哈，就是这首歌这个曲调一放出来，我们两个是两种反应。刚才曼宁说这是跟我们听到的那个江浙民歌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了。 对，然后结果听到了这个歌词也啪啪打脸，然后我的反应是好一多，好像也不对。就是调子已经被改编过了， 对，是改编版的， 对， 增加了一些时尚的元素吧，然后节奏也很不错， 是 是很好听的。 它是这个河神，是每一集啊，就是感觉像一个电影，就是在最后会留有一个悬念。这首歌也是配了它这个剧情版特别制作的。 但是这个歌呢，其实跟他当时的情节也是蛮符合的。 对，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听到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动容，因为和剧情当时就是说这个在饭店吃饭的丁某无意间听到了这个歌女在唱的歌，所以说就非常的感动，由此引发了下一集的剧情。所以说这首歌也是牵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改编也是又惊喜又意外，是不是曼宁？意外是说你的。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烦人现在。 现在老针对你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张彤了。 我不是那个就是。 两周不见，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只是发型变了是吗？ 对，因为咱们俩不是老斗歌嘛，斗了歌之后我心里就埋了一些积蓄的一些力量。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最近非常大火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进击吧闪电》的片尾曲，来自于叮当的《原来你都在》。这首歌呢，也是当时的一个电影《第三种爱情》 的 宣传曲。 宣传曲了，其实已经出来了有一些年头了。当时叮当是为了这个爱情有奋不顾身的这个过往。 没错， 在经历了爱情的伤痛之后呢，他说就学会了一个人生活，学会了放下和释怀，所以这个。这首歌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故事吧？ 对，有着爱情的勇气。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看到了，这就是《进击吧闪电》的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海报啊。我们接下来还是先来欣赏一下这部让我们觉得非常有爱情勇气的一首歌曲。 好。 好，依然是一个非常有叮当个人风格的一首歌曲。其实叮当原来我们听到过他的很多的歌曲，其实都是对我、嗯、我爱他， 轰轰烈烈最疯狂， 我的梦狠狠睡过却不会忘。对，就这首他的这首歌里面总能听到一种对于爱情的勇气和盼望，虽然受过伤。对，我觉得每一个歌手可能他在演唱这些歌曲的时候也会受到剧情的感染，也是会因此 有些变化，有可能也会唱出自己的心声哦。 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魔音秀，因为今天的唱吧红人都已经坐不住了，他们今天也要带来这个，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对热播剧的这些配乐的一些啊翻唱。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嗯，我们现在呢在魔音秀这个环节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火星直播上大家的留言。这是谁呢？清新 boy 啊，他说 我们的 射雕英雄传里的铁血丹心他很喜欢，我也很喜欢，那个是 KTV 必点歌曲吧。 是，我在现在我非常非常想说一句话，我觉得清新 boy 已经作为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的一个主持人了，觉得哪天 什么时候来当我们的嘉宾啊。清新 boy， 对，我就想说这清新 boy 你哪天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真的想见一下你庐山真面目，我们的铁粉我们特别想见你。 来看现在除了清新 boy 是铁粉啊，何日君再来最近也是很多天都连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送上了他的小火星、 啊、 对，还有 Hello 张生芥末悄然惯例都来到了直播间，思念是一种痛苦也来到了直播间，并且关注了主播、嗯、谢谢大家、嗯、 接下来我们的唱吧红人开始要进行歌唱了，所以说作为挑战新歌声一档挑战类的一个音乐节目，所以大家还是通过以往的方式来扣数字吧，对不对？ 没错， 您支持几号就扣他的数字几，当然如果您用礼物来砸他们的话我觉得 也 很好，也 可以啊。 对，那么各位如果您有想分享的说这些热播剧的配乐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后台上进行留言，因为您的留言我觉得可能会被很多朋友见到，可能您所喜欢的这个歌单也会被别人单曲循环。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啊唱吧红人是来自于这个兜兜的九张机， 兜兜 其实九张机大家啊很多年轻人 对 除去曼宁啊都知道， 什么意思？我知道啊，我可是知道的。他是 网剧 那个 双 世 宠 妃里面的主题曲吗？ 对， 你什么意思张彤？ 今天就来怼你了是不是？ 真是太烦人了 啊！我看你会不会唱，咱们先听他唱的怎么样。 好 好，来欣赏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来自于唱吧红人兜兜的九张机。 梦一路所依，所依去，一所愁，千丝百转，丝丝缠乱，又不知只一段锦绣纹饰，冰面里霜枝难寄托这相思，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一迟，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还记得前生梦事与眼睛无字，恨对面不相识，我愿化作往断天涯，那一方青石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彩蝶花千字赋，只就算三思剪不断风缠绵，春山世事 很好听，很柔情的一首歌哈。 没错，这首歌会唱吗曼妮啊？ 是不是我会 会的。 是歌词反正记不住啊。算你赢算你赢、啊、 赢了当然赢了。 我发现咱们俩就是自从开始就是搭档主持之后，咱俩每期都要斗一斗。 不斗感觉这个节目怎么好像没做呢， 没有挑战的意味了。 对， 我们俩随时 挑战新歌声嘛，然后主持人互相也在挑战， 互相在 PK， 无时不刻不在 PK。 其实说到这个九张机，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会觉得有点疑惑，不知道是从何而来。 我为什么想起了麻将？ 那是九条。 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九张机啊，它其实它是来自于这个宋词的词牌名字。 哎， 然后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改编，然后变成了现在的这样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其实啊、之前我们的这个乐府雅词里面也能听到一些宋代的一些词曲，之后也是用到了这个词牌啊、可以说古代的是非常的有韵律。那么现在的这个歌曲呢，可以说是跟这个双世宠妃有一拼，就是剧情上感觉也是有一些波澜起伏的感觉，就是爱恨情仇啊非常的浓。嗯， 没错。但其实呢，我想说我更喜欢后面的这一首歌。 这首歌简直太魔性了。 这首歌真的是从我到我的朋友，然后都不停的在单曲循环这首歌。 是、嗯、 这首歌叫什么呢、就是、 这首歌叫什么呢、 哎、 我觉得还是 欢乐颂二的这个主题曲哈。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咱们干脆来听 了， 就不揭晓 了，好不好？ 好，来来听一下 我最近最喜欢的歌。 来，第二个唱吧红人是 安东尼。 哎，竟然是安东尼啊，是安东尼带来的 啊。你的朋友吗？很熟。 是一个红人啦、 哦啊、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来， 动物学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椰树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群星一家、咖喱咖喱呀，咖喱咖喱，香香不挂，榴莲臭臭配香茶，咖喱咖喱，紧紧一夹，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我吃酒吧，热情奔放火辣辣。 哇，这首歌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听呢，不是因为欢乐颂、嗯、是因为我们下节目的时候会放那个电乐、 哎、 然后当时呢我就问张彤，我说哎，我说这什么歌怎么这么好听啊、 嗯、 张彤很嫌弃的说啊， 你这都 不知 道 啊，这是咖喱咖喱啊。 对，欢乐颂二，欢乐颂二，我可以说我看了两集没坚持下去，但是 这 个歌是被洗脑了整整的我觉得半年了吧差不多。 没错、嗯、所以这首歌呢从此以后就变成了我的单曲循环，然后每天早晨去上班打卡的时候也会分享一下这首歌，大家说哎呀你好欢乐啊，觉得哎是一首让人能够心情变好的一首歌。 对，这首歌其实是牛奶咖啡进行演唱的歌曲，是主唱 KK 唱的哈，也是围绕了这个东南亚地区的美食旅游景点进行了一个概括性的一个就是演唱，我觉得非常能带动当地的旅游 GDP。 唱完了以后突然想哎要不去看看吧。 对，就是感觉在当地啊，一边这个吃着香蕉木瓜啊，一边坐着游艇在唱这首歌，就觉得更棒了哈。刚才我们的唱吧红人安东尼也是在泰国进行度假的时候，咱们刚才看到在那个泰国餐厅也是拍了一句、 哦、 那可能在当地唱这首歌更有感觉。 没错、 嗯、 要不然哎，有假期的时候去感受一下。 哎，我觉得可以啊， 唱着这首歌然后就去了是吗？ 对，关键是要是曼宁能够包这个机票包食宿就更好了。 那个下个节目 我就做梦吧。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的演唱之后，我看看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的各位朋友们是不是有投票了呢，究竟支持一号二号呢？ 哎，大家现在可能还没有想好要投哪个，但是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 嗯、 比如说这个欧叶赞还有高多、 嗯、 还有这个心语之红， 地狱天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了。 再次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我们这个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啊、嗯、我们刚刚是听到了两位唱吧红人的演唱，估计听到嘎哩嘎哩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这时候忍不住就拿起唱吧开始翻唱了， 是吗？ 对，就是都想要有这个歌瘾啊，都想一展歌喉。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唱吧红人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是天外飞仙的主题曲，叫做千年泪、 哎、千年泪， 也是非常好听啊。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吴映香，咱们还是先来听歌，再来看看这个电视剧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来， 好的，这位漂亮的小姐姐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也就是我们的吴映香进行翻唱的《千年泪》，也是《天外飞仙》的主题曲啊、哎。歌手是 Tank， 其实我不知道曼宁有没有听过 Tank 的歌， 很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叫三国一个什么是不是他唱 的？对对对，三国杀，哎，是三国杀吗？还是一个游戏？好像忘了。 反正呢，就是他唱的啦，对不 对, 对？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我可以说有些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歌曲哈、啊。主题曲其实它的作用不仅是为了这个情节的发展进行这个铺垫，或者说为了这个进行引入，甚至有些主题曲它的功效不止于此，要超远远超过了一首歌的力量，它甚至会成为很多人再去看这部电视剧的一个理由 动力。 对，也是一个歌曲的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代表， 对，让这个电视剧能够一直保持它的热度。哇， 没错， 我觉得那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了。 是因为在这部电视剧已经播放了很多年之后呢，我们依然可能会点开这首歌进行翻唱，所以说也是一首歌带给一部电视剧的影响和力量啊、嗯。其实说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有很多歌曲，我觉得今天我和曼宁好不容易哈，今天又准备再次 PK、 哎、 那就干脆 PK 一把得了哈。 自从你这个放飞自我以后，我觉得我压力很大。hold 不住你了怎么办？ 我现在这个可以说是半个中华小曲库了，我跟你说真的，现在我今天也是好好做了一下功课，发现了确实有很多很多很好听的这个热播剧的这个主题曲。 要跟我 PK 了吗？ 对，咱们俩就干脆这样好不好，今天给曼宁稍微降低点难度。 呦呦呦呦， 来， 还没开始就准备让着我了。 对，就用气势上 diss 你。我就这样哈，我就唱歌、嗯、咱们俩都是互相唱歌，然后互相猜这部电视剧是什么，好不好？ 好， 嗯，那你先来吧。 我先来， 你先唱 啊。 嗯，我来唱一首。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哎，这首歌是杨幂唱的《爱的供养》，但 是 电 视 剧 是你知道吗？ 电视剧是哎，火星直播的各位朋友能够给我点提示吗？ 哎呦，刚才说中华小曲库，然后现在第一首就被难住了。 我是真的突然宫锁宫锁心玉。 哎， 是吗？ 你对了，说 对了， 是有人提示你吗？ 没有没有， 其中有一种力量，然后悄悄地告诉你， 中华小曲库终于发挥了自己的力量。曼宁不要骄傲啊，来我的啊，小山重叠金明灭 啊，好了，我觉得我是一个 我觉得我好谦虚啊，我觉得我也算是中华小曲库吧。我当然知道它是什么了， 啊、是什么、 就是？就是你很喜欢的那部剧的主题曲。 那年花开月正圆吗？ 就那部啊，就《甄嬛传》是不是？ 天哪！咱们俩就第一首都比较简单，接下来升级好不好？ 好， 嗯，开始到中等难度了。 我来唱吗？ 来， 为你付出那种感情，你永远不了解。你又何苦勉强装作很狠狠的一切？好，就是这首歌，你告诉我是哪个电视剧的？ 我不知道， 是完全不知道是吗？ 是真的不知道。 你是想说我们俩有代沟是吗？这首歌很老， 我其实就是想这么说。其实曼妮，你这首歌非常非常能暴露年龄， 啊、就是你还没出生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出来了。 没有没有，这个你开始跟我说一下吧，我真的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歌。 这首歌是《痴心绝对》嘛？ 哦，《痴心绝对》 是这个电视剧《爱上痞子男》的主题曲。 哦，这部电视剧我真的没有关注， 但是这首歌是肯定听过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好歌的影响力嘛。 是的，是的，是的， 它的传唱度是非常广的。 哎呀呀呀，可露怯了，有点丢人。这个中华小曲库还需要进一步进步啊！ 给你一个机会，难倒我吧。 来。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我的爱更伟大的证明。 我知道是那个超女吗？是黄雅莉唱的。 黄雅莉是翻唱 啊，她是翻唱啊。 对， 这个、 哎 这难道不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吗？ 是电视剧 啊、哦、电视剧啊。 嗯， 哎， 咱俩都折在了这个中等难度上，高等难度咱俩估计就 哎呦，那 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火星直播各位朋友有没有猜出来 的？火星直播上的朋友你们知道吗？哎， 大家开始沉默了。 当中， 其实这个我开始公布答案了啊，曼宁，咱俩就是一比一平了。这个是来自于《仙剑奇侠传》的歌曲，叫《杀破狼》。 哦，《仙剑奇侠传》 没错。 我当时想的是，我说这首歌叫《杀破狼》，那一定这个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杀破狼》。 杀破狼是最近吧，最近上的一部电影。 对对 对, 对、 嗯， 来高等难度，来 啊，还有高等难度啊，好吧， 嗯， 高等难度，让我想一个。 曼宁没提了，那我先来。 好， 来你听我的啊。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这奇遇是人人恶作剧 啊，这是我连这首歌都没听过，怎么办？ 所以说是高等难度嘛，对不对？你高等难度我歌词都记不住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恶作剧之吻，也就是那个湘琴和植树。 哇，那你这个也很老啊。 也很老，但是这首歌大家少男少女都喜欢啊。 并没有啊，像我这种17岁的小姑娘 就只看康熙王朝的人是不是？向天再借500年。 好，这首歌是恶作剧 之吻的主题曲，叫恶作剧、哦、嗯，王蓝音唱的。 好吧， 你这个高等难度题是不是已经 我有啊，我当然有了， 已经无力接驾无力出了是吗？ 有的有的有的， 来那你说、 那个、我你看啊，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忘记。 这是哪首歌？ 这首歌叫做是张靓颖唱的。 对， 这个叫终于等到你。 嗯， 这个电影这个电视剧是高圆圆演的，是不是、嗯、 是什么是什么 反正跟结婚有关系。 是 我还真的想不起来了。今天咱俩打平了，没想到三首歌三对三，结果都每个人只能猜出一首。 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你，就是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是哪个，就我突然想起来了这首歌，我觉得你肯定猜不到，所以我就唱出来了。这个问题 但是 我 想起来主角了，想起来了，是高圆圆演的。 对， 嗯，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 PK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音乐。 对，然后之后呢、嗯、我们把这个谜底就留给下期节目吧，下期我们揭晓这首终于等到你到底是哪部电视剧里面。 现在我们火星直播就已经有答案了估计 啊，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没有赶来？ 大家今天都非常的 矜持、啊、大家都在送小火星。 好，刚刚我们也是进行了今天的魔音秀的推荐，我们听到了三位唱罢红人的这个演唱、 嗯、 那么究竟各位喜欢谁呢？欢迎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以及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扣数字一号二号还是三号来进行 四号就是我和张彤了，你也可以投、哦、 对，四号是我们俩。对，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因为有一些热播剧的这个音乐啊配乐之后呢、 嗯、后面很 有故事的，也有一些很难得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吧。 给你分开的第365天， 会写歌的第一百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今天的最后一首为您推荐的影视剧的大热的配乐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故事啊。今天我觉得这首歌大家肯定是不陌生，因为这部电视剧最近实在是太火了。 叫什么呢？ 叫春风十里不如你。其实这个歌也是同名歌曲，是李健进行演唱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熟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这部电视剧。好像我之前听到一个数据说，《春风十里不如你》在各大这个视频网站的播放数量已经突破了20-30亿、40亿了，好像是。 哇，太高了！ 我觉得这个数字我不是特别的确定哈，但是大家非常的喜欢这部热播剧，可以说是这部剧啊，也是非常能反映就是80-90年代的大学生啊那种情愫， 初遇心爱之人的这种啊悸动啊，内心的悸动。 是的。 而且这首歌呢是李健啊受这个冯唐邀约然后做了这个歌曲哈、啊、 嗯， 但是呢这里面啊其实是透露了冯唐这种原著中一种不安分的躁动的这种心动哈、啊、其实随着这个歌曲呢让我们就一览无遗了。 嗯， 而且后面我们听到这个 旋律已经快起来了， 节奏的加快、嗯、对这种哎舒缓和开阔的感觉哇扑面而来。 嗯，就像是一艘小船在湖面上在行驶，刚刚是迷雾团团，感觉是非常多的心悸，非常多的矛盾和误会、 嗯、 可是经过了这个大雾之后呢终于豁然开朗。 对、 这个、 看到了太阳， 包括情感也就顺利起来。是的。嗯，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非常值得咱俩给大家读一读。你像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 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 不知如何形容我，只有你让我欢喜。 哇，这是一种层层递进的一种表达。 没错。嗯，这样的一个在李健温润如玉的声线的这个演唱之下，也使得这个歌更加的走进人心，也使这种感情感觉温度满满。 哇， 温暖了我们的心田。嗯，可以说好的影视剧的配乐的确是有这种功效，不仅能够使人物角色，能够使故事情节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圆润，能够使观众啊能够更加的吸引进来，同时也能为这部电视剧奠定一个很好 的 基础， 它 的 热度， 对，形成一个经典，让大家一遍又一遍的去重温。 好棒、 嗯、 哎呀感觉时间又过得特别快哈，感觉还是想听的时候呢节目又要结束了。 是 啊、你后边要听到的呢是 FM982 的今晚有戏、 嗯、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我是曼宁。 我是张彤，明天会有一个全新的歌手带来他的歌曲的演唱。 还是很期待。 对，明天的节目中呢会进行全新的演绎，希望大家多多的期待。那么也欢迎各位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 FM98.2 的其他的节目。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服。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屈辱，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上我需要上升，只要你愿的被悬浮太上，住在你就可以下荣耀，上不必嘲笑，所以抛开自足，用这个感应着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